你随便用， 拆太多了啦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， 啊，这个饭没法吃了。 关闭屏幕，放下手机，面对面交流，心与心沟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梨园金曲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梨园金曲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您收听迟小秋演唱的京剧《锁麟囊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先请听《朱楼》。 请听池小秋在《三让椅》这场戏当中的唱段。 可倒好啊，不但红，这么会儿你还紫了。坐吧。 是吗？亲坐吧。坐吧。 你不高升，连升三级。